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而两难遇。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，来自刘德华的开心马六。出自1993年答案就是你专辑当中啊，很热闹很动感的一首歌曲，听起来呢虽然是一首老歌，但是不由自主的好像心情就会好起来啊。我想这是节奏带来的一种快乐吧，很简单但是也很容易获得。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综艺节目妈妈是超人2当中的主题歌，由胡可、伊能静、马雅舒和包文婧共同带来的妈妈是超人。 超能力是 baby， 超超我当我爱他。 好人，因为爱着萌萌哒的小怪兽。一个叫妈妈的魔咒，开启了甜美的战斗，就好像火星撞地球，爆炸温柔。谢谢你来遇见我。 性啊，就是在做了妈妈之后才会感叹说原来自己有无限的潜能。比方说做了妈妈之后你才知道原来自己的手劲儿那么大啊，抱一个孩子呢抱一整天可能也不觉得累。还有呢，做了妈妈之后才会发现原来自己的耐心那么好，要哄着宝宝睡觉，哄着他玩各种游戏等等，陪伴他，陪伴他成长。然后也会发现原来在越来越琐碎繁杂的社会生活当中，自己还是有一颗童心的，这种童心被孩子激发出来了。妈妈是超人，超人的力量来自宝宝。王力宏1998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《公转四转》。 我绕着你打转，一圈一圈公转，在人与人的银河，让我不间断，我因为你而转，一圈一圈自转。Oh baby， 我的世界明暗，因为思念释然。 虽然这样形容有一些简单俗套，我想我说你是我的太阳，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，心情有黑夜白天之差，爱是这么自然，衍生出丰富感想。我像地球一样，你在我心思中央， 绕着你打转，一圈一圈公转，在人与人的银河，爱让我不间断，我因为你而转，一圈一圈自转。 Oh baby， 我的世界明暗，因为思念释然。 Yeah yeah， 虽然这样形容有一些简单俗套，我想我说你是我的太阳，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，心情有黑夜白天之差。

梦境生于意念中，与你共我心不相同，一生爱情都白送。 这是古巨基在2016年《Dear Leslie》专辑当中翻唱张国荣那首歌曲《浓本多情》啊，用翻唱的这样的方式，继续的去怀念张国荣，也是致敬张国荣。接下来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啊，来自蔡幸娟翻唱吴奇隆的歌曲，叫做《烟火》。 小心走进悲伤的森林，以为已经沉睡的恋情又在午夜里惊醒，总是不知不觉地想起你惊慌失措的眼睛，就像已经远走的背影依然靠在我怀里，走在绿荫双双的街头，忘了我在找什么，等待明天还是往回走，总是在失去以后才想再拥有，如果时光能够再倒流，夜空那幕烟火映在你的心里，是否触碰尘封的记忆，是在离别以后才想再回头，不管重新等待多寂寞，夜空那无烟火映在我的心底，是无穷无尽的永久。忘了我在找什么，等待明天还是

笑的荒唐，结局不用再讲，我翻出了墨镜戴上，不要再背诵 2007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叫做《天使旅行箱》。外出旅行的时候，你的箱子里面收整的怎么样呢？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一些这样的小技巧啊，就是告诉你说怎么样的打理旅行箱，怎么样的收拾衣物，或者说要携带的一些物品呢，才会使得整个的旅行箱看起来呢又整齐啊，又能够容纳很多的东西。其实我们的心好像也需要经常的打理一下，才能够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我们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。袁耀芳2002年同名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《再见萤火虫》是今天节目当中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了。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我在风中随着你摆动，跌跌碰碰，活在黑暗中，困在迷梦中，握在你手中，同一片天空与你相逢，凝望夜空闪动，将你的爱握在手中，就让微风附和在泪中，随着呼吸落在你心中，带我飞往另一片蓝色天空，让我化作一只守护萤火虫，让你黑暗中